《圣咏集》第64篇。天主，求你倾听我哀诉的声音，从仇敌的恐吓中保全我生命。求你掩护我，远离恶人的阴险，使我脱免作奸犯科者的暴乱。他们磨砺自己的舌头，有如刀剑，他们吐出有毒的语言，有如弓箭，暗地里向无辜的人急抓，肆无忌惮，突然将他刺杀。他们彼此激励行恶，互相商议，暗部罗网，说看见我们的究竟是谁，谁能查出我们的邪思？我们已做成精密阴谋，走近的人必堕入深沟，但是天主必要用箭射击他们，他们必要突然身受疮痕，他们的舌头必使自己跌扑，凡见到他们的人都必摇头。众人要恐惧，要传述天主的作为，他们也都要细心默思他的事迹。一人必要喜乐于上主，向他投靠，心地正直的人必要因此而欢耀。